二世皇帝上。元年冬十月戊寅，大赦。春，二世东行郡县李思从到碣石、并海，南至会稽，而进客使黄所立客时，旁著大臣从者名，以彰先帝成功圣德而还。夏四月，二世至咸阳，谓赵高曰：“夫人生居世间也，譬犹乘六纪过绝隙也。吾既已临天下矣，欲惜耳目之所好，穷心智之所乐，以终无年寿，可乎？”高曰：“此贤主之所能行，而昏乱主之所禁也。虽然有所未可，臣请言之。夫沙丘之谋，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，而诸公子尽弟兄，大臣又先帝之所至也。今陛下出力，此其属亦泱泱，皆不服，恐为变。臣战战立立，唯恐不忠。陛下安得为此乐乎？”二世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赵高曰：“陛下严法而克刑，令有罪者相坐，诛灭大臣及宗室，然后收举移民，贫者富之，贱者贵之，尽除先帝之故臣，更至陛下之所亲信者，此则阴德归陛下，害除而兼谋色，群臣莫不披润泽，蒙厚德。陛下则高枕四至，宠乐矣，既莫出于此。”二世然之，乃更为法律，务亦克身。大臣诸公子有罪，则下高居治之。于是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阳市，十公主折死于渡，财物入于县官，相连带者不可生数。公子江驴、昆弟三人囚于内宫，一其罪独后。二世时使令江驴曰：“公子不臣，罪当死，立至法焉。”江驴曰：“却庭之礼，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。郎庙之位，吾未尝敢失节也。受命应对，吾未尝敢失辞也。何谓不臣？愿闻罪而死。”使者曰：“臣不得预谋，奉书从事。”江驴乃仰天大呼天者三，曰：“吾无罪。”昆弟三人皆流涕，拔剑自杀。宗室震恐，公子高欲奔，恐收足，乃上书曰：“先帝无恙时，臣入门次时，出则胜于御府之一，臣得次之；终究之宝马，臣得次之。臣当从死而不能，为人子不孝，为人臣不忠。不孝不忠者，无名以立于世，臣请从死，愿葬骊山之族，为上幸哀怜之。”书上，二世大悦，召赵高而视之，曰：“此可谓疾乎？”赵高曰：“人臣当忧死不暇，何变之得谋？二世可其书，赐钱十万以葬。”复作阿房宫，进征财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，令交涉。狗马禽兽当食者多，夺不足，下调郡县，转输书宿除稿，皆令自积粮食，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。秋七月， 阳城人陈胜、阳贾人吴广起兵于齐。是时发吕左戍于阳，900人屯大泽乡。陈胜、吴广皆为屯长。会天大雨，道不通，夺以失期。失期法皆斩。陈胜、吴广因天下之仇怨，乃杀将尉，诏令土属曰：“公等解失期当斩。”假令无斩，而数死者故16、7。且壮士不死则已，死则举大名耳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众皆从之。乃诈称公子扶苏相燕为谈而盟，称大楚。陈胜自立为将军，吴广为都尉，攻大泽乡，拔之。收而攻齐，齐下。乃令扶犁人葛婴将兵训齐以东，攻至赞苦直桥，皆下之。行收兵，毕至陈车600-700乘计1000余，卒数万人。攻陈，陈守卫皆不在，独守城与战桥门中，不胜，守城死。陈胜乃入拒陈。初，大梁人张耳、陈余相与为文景交。秦灭魏，闻二人魏之名士，重赏构求之。张耳、陈余乃辨名姓拒之臣，为礼监门以自祀。礼立常以过吃陈余，陈余欲起，张耳蹑之，使受吃。立去，张耳乃引陈余之丧下，属之曰：“使吾与公言何如？今见小辱而欲死一粒乎？”陈余谢之。陈涉既入陈，张耳、陈余一门上谒。陈涉素闻其贤，大喜。陈中豪杰父老，请立涉为楚王。涉以问张耳、陈余，耳余对曰：“秦为无道，灭人社稷，暴虐百姓。将军除万死之计，为天下除残也。今使至臣而忘之，是天下私，愿将军无忘。即引兵而西，遣人立6国后，自为数党，为秦一敌。敌多则力分，与众则兵强。如此，则也无骄兵，现无守城。诸暴秦，据咸阳，以令诸侯。诸侯亡而得利，以得服之，则帝业成矣。今独望臣，恐天下谢也。”陈涉不听，遂自立为王，号张楚。当世时，诸郡县苦秦法，征杀长吏以应赦。业者从东方来，以反者闻。二世怒，下之吏。后使者至，上问之，对曰：“群盗鼠窃狗偷，郡守卫方主捕，今尽得，不足忧也。”上曰：“陈王以吴书为假王，兼诸将以袭击荥阳。”张耳、陈余赋税陈王，请骑兵北掠赵地。于是陈王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，少骚为护军，以张耳、陈余为左右校尉，与卒3000人殉赵。陈王又令汝阴人邓宗训9将军。当此时，楚兵数千人为拒者，不可胜数。葛婴至东城，立襄强为楚王。闻陈王已立，因杀襄强还报。陈王诛杀葛婴。陈王令周氏北训魏地。 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。陈王闻周文，臣之贤人也，习兵，乃与之将军印，使西击秦。武臣等从白马渡河，至诸县，说其豪杰，豪杰皆应之，乃行收兵，得数万人，号武臣为武信军，下诏十余城，余皆城守，乃引兵东北击范阳。范阳蒯彻说武信军曰：“足下必将战胜而后略地，攻得然后下城，臣妾以为过矣。诚听臣之计，可不攻而降城，不战而略地，传檄而千里定，可乎？”武信君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彻曰：“范阳令徐公为死而贪，欲先天下降。君若以为秦所致力诛杀如前十城，则边地之城皆为金城汤池，不可攻也。君若击臣侯印以受范阳令，使城朱轮华谷，驱驰燕赵之交，即燕赵城可无战而降矣。”武信君曰：“善。”以车百乘，计二百，侯印迎徐公。燕赵闻之，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。陈王既遣周章，以秦政之乱有轻秦之意，不复设备。博士孔父谏曰：“臣闻兵法，不是敌之不我攻，是无不可攻。今王是敌而不自恃，若敌而不振，悔之无及也。”陈王曰：“寡人之君，先生无累焉。”周文行收兵至关，车千乘，足数十万，至细郡焉。二世乃大惊，与群臣谋曰：“乃何？”少府张邯曰：“道已至，众强，今发进献不及矣。骊山徒多，请射之，受兵以击之。”二世乃大赦天下，使张邯免骊山徒，人奴产子悉发以击楚军，大败之。周文走。张耳单于至邯郸，闻周章却，又闻诸将为陈王殉地还者，多以谗毁得罪诸，乃说武信君令自忘。八月，武信君自立为赵王，以陈余为大将军，张耳为右丞相，少骚为左丞相，使人报陈王。陈王大怒，欲尽族武信君等家，而发兵击赵。柱国防军谏曰：“秦未亡而诛武信君等家，此生亦秦也，不如因而贺之，使即引兵西击秦。”陈王然之，从其计，喜系武信君等家宫中，封张耳子敖为成都军，使使者贺诏，令促发兵西入关。张耳单于说赵王曰：“王望赵非楚意，特以计贺王。楚以灭秦，必加兵于赵，愿王无息兵，北训燕代，南收河内以自广。赵南据大河，北有燕代，楚虽胜秦，必不敢制赵，不胜秦，必重赵。赵成秦楚之弊，可以得志于天下。”赵王以为然，因不息兵，而使韩广略燕，李良略常山，张衍略上党。九月，沛人刘邦起兵于沛，下相人项梁起兵于吴， 敌人田丹起兵于齐。刘邦字季，为人龙准龙颜，左骨有72黑子，爱人喜诗，亦或如也，常有大度，不是家人生产作业。初为四上亭长，善辅人吕公，好相人，见季状貌奇之，以女弃之。继而季以亭长为县送徒离山，徒多盗亡，自夺必至皆亡之。到封西则中庭直饮，夜乃解纵所送徒曰：“公等皆去，无意从此事矣。”途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。刘季备酒，夜静泽中，有大蛇当镜，季拔剑斩蛇。有老妪哭曰：“吾子白弟子也，化为蛇当道，今赤弟子杀之，因乎不见。”刘季亡匿于芒砀山泽之间，硕有奇怪，沛中子弟闻之，多欲附者。即陈涉起，沛令欲以沛应之。愿主力萧何曹参曰：“君为秦吏，今欲备之，率沛子弟恐不听。愿君召诸王在外者，可得数百人，因结众，众不敢不听。”乃令樊哙召刘季，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。沛令后悔，恐其有变，乃必城城守，欲诛萧曹。萧曹恐，于城保刘季。刘季乃叔伯设城上，谓沛父老，谓臣厉害。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，开门迎刘季，立以为沛公。萧曹等为收沛子弟得3000人，以应诸侯。项梁者，楚将项燕子也，常杀人，与兄子及必仇吴中。吴中贤士大夫皆出其下，及少时学书不成，去学剑又不成。项梁怒之，即曰：“书足以记名姓而已，剑一人敌，不足学，学万人敌。”于是项梁乃教及兵法，即大喜，略知其意，又不肯敬学。即长8尺余，力能扛鼎，才气过人。会稽守殷通闻陈涉起，欲发兵以应涉，使项梁及桓楚将。是时桓楚亡在泽中。梁曰：“桓楚亡，人莫知其处，独及之之耳。”梁乃借及持剑居外。梁复入与首座曰：“请召及。”使受命召桓楚。守曰：“诺。”梁召即入。须臾，梁顺即曰：“可行矣。”于是即遂拔剑斩首头。项梁持首头，佩其印绶，门下大惊，扰乱，即所击杀数十百人，一府中皆设伏，莫敢起。梁乃召故所知豪力，欲以所谓起大事，遂举吴中兵，使人收下县，得精兵8000人。梁为会稽守，即为皮将，训下县。即世时年24。田丹，故齐王族也。丹从弟荣，荣弟恒，皆豪健宗强，能得人。周氏训帝制敌，敌成守。田丹阳为父其奴，从少年之庭 欲夜杀奴，见敌令，引击杀令，而召豪吏子弟曰：诸侯皆反秦自立，其古之建国也，丹田氏当望，遂自立为齐王，发兵以击周氏。周氏军还去，田丹率兵东略定其地。韩广将兵北训燕，燕帝豪杰以共立广为燕王。广曰：广母在赵不可。燕人曰：赵方西忧秦，南忧楚，其力不能尽我，且以楚之强，不敢害赵王将相之家，赵独安敢害将军家乎？韩广乃自立为燕王，居数月，赵奉燕王母家属归之。赵王与张耳单于北略地燕界，赵王见出，为燕军所得，燕求之，欲求割地，使者王请，燕者杀之。有饲养卒走燕壁，见燕将曰：君之张耳单于何欲？曰：欲得其王耳。赵养卒笑曰：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。夫武臣张耳单于，仗马锤下赵数十城，此亦各欲南面而望，其欲为将相中矣耶？故其事初定，未敢三分而望，且以少长先立武臣为王，以持赵心。今赵帝已服，此两人亦欲分赵而望，实未可耳。今君乃求赵王，此两人名为求赵王，实欲焉杀之。此两人分赵自立，夫以一赵上一燕，况以两贤王左提右妾而则杀王之罪，灭燕亦矣。燕将乃归赵王，养卒为御而归。周氏自狄桓至魏地，欲立故魏公子宁陵君舅为王，舅在臣不得之位。魏帝已定，诸侯皆欲立周氏为魏王。氏曰：天下昏乱，忠臣乃献，今天下共叛秦，其意必立魏王后乃可。诸侯故请立氏，氏终辞不受，迎魏舅于臣，无反，臣王乃遣之，立舅为魏王，氏为魏相。是岁，二世废魏君爵为庶人，魏爵嗣。